新唐美小电台 Capital 高五八下期频道现在有五条报告干扰新闻。两名在五个专机的南非旅客跌地在澳大利亚了后，确诊感染2019冠状病毒新型毒株奥密克戎。澳洲新南威尼斯卫生部讲，这两个人昨日在新加坡专机大新航 SQ211 班机飞到悉尼，因拢已经接种过官兵疫苗，目前被隔离。机上所有的搭客也必须即时接受检测和隔离14日。另外，我国卫生部讲，甲这两个人为南非最捷搭 SQ481 班机抵达樟宜机场中转站的搭客中间，有7个人落机入境我国。其中6个人正在指定的设施履行10日的居家通知，并且将接受组合每年式反应检测。另外一个是跟确诊者有密切接触，已经被隔离。当局正在追踪可能曾经进入隔境区接触过确诊者的机场职员。世界卫生组织警告，奥密克戎可能在世界各地传开，导致病例激增，造成极大的风险。本地新增加1103起冠病病例，单日新病例回升到1000起以上。社区病例每周感染增长率维持在0.69。卫生部讲，其中1070起新病例来自社区，25起来自客家宿舍。其余8起由境外输入，我国的累计病例达到263486起。另外，国在有9个人是有冠病并发症，累计死亡病例达到710起，死者年龄介有58到91岁之间。除了一个阿未接种疫苗的患者无潜在的疾病，其余的伫生前拢患有无相的疾病。此外，一个受关注的现有大型感染群持续扩大，北兰宜村的彩虹疗养院又再增加5起病例，累计病例达到126起。博克社革新加人民力量党秘书长吴明胜，因为发表加转发关于冠病疫苗的无实文章，制度防止网络假信息。加网络初强法令办事处发出的更正指示，卫生部强调，日本对系的批准使用的疫苗拢是安全的。我国65岁以上的人口的就业率达到28.5%，本地的就业招聘平台观察到，愿意雇佣廉政员工加愿意投入资源的雇主。比冠病疫情以前增加大约20%。马来西亚提议重启探讨新加坡和吉隆坡之间的高速铁路发展计划。我国总理李显龙会见到访的马国首相伊斯迈了后讲，虽然两国早都已经协议终止计划，但是我国对马国的提案持开放的态度。干扰新闻报告完了。